引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我是导盲犬，我不叫不闹不咬人，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大家允许我出现在公共场合。当您遇到我时，请不要呼唤，不要拒绝，不要抚摸，不要喂食。 同在蓝天下，共有一个家。包容导盲犬，关爱盲人。听千古绝唱，品华夏神韵。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一点，13点，华夏神韵。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我是古月，请欣赏2008年5月4号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开幕音乐会的现场录音。曲目有李焕之的《春节序曲》，赫鲁汀的《森吉德玛》，姜文也的《台湾舞曲》，丁小礼的《西藏舞曲》，松泽亚拉，罗中荣的《孔雀开屏》，吴祖强、刘德海的《草原小姐妹》，关霞的《第一交响序曲》，杜明新的《交响诗》，对阳光的意念，邓宗安、张孔凡、杨慕云的《交响诗》，穆桂英挂帅，由谭丽华指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